园，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晶泽。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进京张高铁。2019年12月30号，北京北站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G8811 次列车准时出发，驶向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核心区太子城站。那么这列世界最先进的列车从八达岭长城脚下穿过，与100多年前的京张铁路并肩前行。百年的跨越，两条京张线，这见证了中国人从自己设计建设第一条蒸汽路，到成为开启智能高铁先行者的历程。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总设计负责人王宏宇回忆了一下自己第一次坐上亲手设计的列车的时候的情况。 坐上自己设计的铁路，换句话说呢，在我们自己的作品上来切身的感受确实不太一样，因为毕竟呢，从无到有，我是这个有深切的体验的。第一次坐上京张高铁的时候呢，主要感受到的是一种激动、激情，这个或者说我们所有的困难呢，都抛之脑后了，都已经。 而这趟列车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当中，作为一条重要的交通线，服务于北京和张家口赛区的所有的记者、运动员以及随队官员等人员。那么，京张高铁服务于冬奥会，沿线来说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我们京张高铁服务于奥运，它是我们国家路网八纵八横主骨架通道的一段。那我们具体到京张上来讲呢，它是北京到我们兰州方向，我们称之为京兰通道的一小段而已。那么可以说，我们这个奥运会的举办和京张高铁是个高度的融合和巧合，它可以更好地为我们冬奥会去服务。到时候呢，可能会迎接的是来自全世界的朋友，那么大家观看奥运会赛事也会乘坐京张高铁，这是我们一种交通方式。那么大家对它如何评价，对这条线如何评价，再扩大一点，对中国高铁如何评价。那么我们针对奥运会呢，比方说如何在能够体现奥运特点，我们如何保障给奥运会的服务这方面，做了一些提升，比方说我们在设计上，那么除了我刚才前面讲到的，我们遵循一些绿色环保啊等等这些原则，我们又增加一些奥运的元素，不论是在沿线的上面，包括我们在高铁的车厢、整个车辆设计上、制造上，也都有一些为奥运考虑的一些元素。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播出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 好儿王涛乒乓父子情，作者王世俊、鲁来顺，由爱宝良朗诵。